七节，二章十九节，这里提到耶和华创造动物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不过耶和华创造天地之前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造物主耶和华是极为巨大能量来源，这样的大能产生了物质宇宙。耶和华创造一切，所以他自然有权利主宰一切。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被别人主宰，受别人的统治。不过耶和华的主宰为所有人带来真正的益处，因为耶和华以仁爱的方式主宰人类。请想一想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的事情，他们从生活每一方面得到喜乐，在伊甸园里他们没有繁琐的规条，上帝的要求很简单而且容易服从的。亚当夏娃不用觉得喜乐被耶和华监视着一举一动，他们感到自由。不过耶和华要求他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看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上帝又吩咐他说，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吃到满足，只是便是上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当天你就一定死。上帝要求他们不要吃便是上树的果子，这个果子代表上帝的统治权。亚当夏娃没有吃这个果子，意味到他们乐意接受耶和华的统治，相反他们吃这个果子意味到他们不想接受耶和华的主宰，有这样的意思。不过他们服从这命令也没什么损失的东西，因为在伊甸园里还有很多可以吃的好吃的东西。耶和华的统治以爱为本，耶和华期待亚当夏娃他们认识耶和华的美好的特质，而且了解他的主宰方式基于正义，所以他们爱戴耶和华，乐意服从他的统治权，因为耶和华以仁爱的方式主宰人类。可是上帝的主宰权受到质疑，魔鬼撒旦抗拒他的主宰权。魔鬼暗示亚当耶和华说谎。我们一起看看创世纪三章一节，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上帝造田野里各样的动物，其中蛇最谨慎。蛇对女人说，上帝真的说你们不可吃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吗？那么魔鬼怎样骗夏娃呢？为什么魔鬼通过一条蛇对夏娃说话呢？夏娃知道蛇很谨慎的动物，那么谨慎的蛇现在在辨识上午树上，所以夏娃可能认为很谨慎的蛇在这棵树上，所以这棵树上可能没有亚当警告过那样危险的树，这样夏娃放松戒备。还有我们看 经文的接下来的部分可以知道，当时只有夏娃一个人。不过魔鬼总是对夏娃说：“你们，你们，你们，为什么呢？”可能魔鬼试图挑起夏娃的自骄心，让他以为可以做夫妇的代表。本来，夏娃的头是亚当，夏娃吃这个果子之前应该跟亚当商量。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夏娃问亚当：“啊，老公，我可以吃这个果子吗？”亚当可能马上说：“啊，绝对不可以，我们会死的，啊，我们要离开这里。”这样的话，魔鬼的计划完全失败。不过现在魔鬼怂恿夏娃：“你不用问问丈夫，你可以做决定。”那么魔鬼通过这样的行动表明他没有支持耶和华的主宰权，也怂恿人类一起反叛耶和华。同时魔鬼也提出质疑耶和华主宰众生的方式是否正当。他暗示耶和华把好多好东西留下不给人类。本来魔鬼应该这样对夏娃说的：“在伊甸园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你们真的有福。”不过魔鬼没有这样说，他把夏娃的注意力引到唯一不能吃的果子之上。那么请大家也看看创世纪第三章四五节。三章四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只是上帝知道你们吃了，那一天你们的心眼就必打开，你们必像上帝一样，能辨识善恶。”那么魔鬼说：“吃这个果子也不会死，而且你们的眼睛打开，像上帝一样。”对，这样魔鬼让夏娃以为不服从上帝会带来自由和超凡的知识。那么夏娃怎样想呢？当然夏娃知道本来蛇不能说人的语言，不过现在蛇跟他沟通，所以夏娃可能这样想：“这个蛇吃这个果子，所以变得聪明，可以开始讲人的语言。”那这样的话，低等动物的蛇也这样的话，人的我吃这个果子一定变得聪明，好像像上帝一样，这样的话我不需要上帝的统治，可能夏娃这样想。那么人不需要上帝的主宰这个质疑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解决的。耶和华容许撒旦暂时统治地球，耶和华没有插手干预纠正在撒旦世界里发生的每个问题，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所以魔鬼现在用的一个诡计就是让人以为耶和华没办法控制在地上发生的事情。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呢？上帝仍然主宰一切吗？很多人没有相信这一点。可是耶和华一直证明他的确对地上的事情超有至高的统治权。上帝的主宰权受到质疑，不过他一直是至高的主宰。在地球开始反叛，不过耶和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地上的主宰权。有些人愿意支持耶和华的统治，比方亚伯、以诺、挪亚，那么耶和华也乐意指引他们。后来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犹大国， 那么犹大国在地上代表耶和华的统治权。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服从耶和华的话，其他周围的国家的人都容易看得出耶和华统治他们的方式多么美好。不过很可惜，很多犹太人的王还有百姓没有服从耶和华的诫命，所以看起来犹大国跟其他国家没有很大的差别。后来耶和华容许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看起来耶和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民。不过这就是身为至高的主宰施行的正义的审判。后来耶和华做出安排，让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这样让希伯来经卷的预言获得应验。那么后来发生什么呢？圣经的希伯来书经卷的最后部分就是马拉基书公元前443年写完的。希腊有经卷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公元41年写完。那么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这个差不多500年没有写圣经的时代，上帝没有住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吗？其实这期间上帝的子民面对别的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他们被希腊同化这样的危险。资料这样说，公元前198年塞琉西王朝试图通过希腊文化把犹大跟叙利亚联合起来，尤其在犹大推行希腊的宗教、语言、文学和服装。耶路撒冷新建的一个运动场吸引了很多犹太青年，因为希腊的运动会跟希腊宗教有关，运动场使犹太人受到腐化，不再谨守圣经的原则，连祭祀也在这期间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结果以往犹太人不熟悉的信仰逐渐开始在他们当中扎根，比方灵魂不死、地狱等等。试图把犹太人希腊化的行动在公元前168年到了极点。安提奥克四世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圣殿里崇拜宙斯。那么他们在耶和华的圣殿里把猪肉献给希腊神宙斯。猪肉是在摩西律法下不洁的东西，所以他们这样做以后，耶和华的圣殿不能用来崇拜耶和华的。那么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呢？如果犹太人失去他们的文化崇拜形式，会发生什么呢？希伯来圣经里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些预言弥赛亚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以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圣殿对耶和华的纯正崇拜还存在为前提的。比方诗篇69篇9节关于弥赛亚预告，我为耶和华的殿热心不能自已。不过弥赛亚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耶和华的圣殿的话，他怎样应验这个预言呢？如果耶稣不能获得希伯来书的预言的话，耶稣不是个弥赛亚，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那个时候也耶和华证明他的确掌握这些事态。后来犹太人马加比勇敢地攻占圣殿，重新呈现给 耶和华。所以耶稣公元一世纪来到地上的时候，耶和华的圣殿还存在，耶稣可以获得可以让希伯来书的预言全部获得应验。这样耶和华过去几千年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耶和华的旨意，他一直是至高的主宰。刚才我讲过耶稣是个弥赛亚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耶和华做出安排，通过弥赛亚王国彰显他的统治权。耶稣就是弥赛亚王国的君王，在地上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表明耶和华的确有能力统治宇宙万物。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好几次表明他有能力支配天地、植物、动物、人，这耶和华赐给耶稣的全能权力的。耶稣还能支配谁呢？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28-32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8-32节，耶稣到了对岸，来到加达拉人的地区，有两个受邪灵操纵的人从纪念墓一带向着他走过来。这两个人异常凶悍，谁也不敢经过那条路。他们忽然尖叫说：“上帝的儿子，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期限还没有到，你就到这里来是我们受苦吗？”原就有一大群猪正在吃东西，邪灵就恳求他说：“你要把我们赶出来的话，就打发我们到猪群里去吧。”耶稣对他们说：“去吧。”他们就出来进了猪群，有时整群猪都冲下悬崖掉进海中，在 水里淹死了。对，耶稣也有能力制服邪灵，邪灵也知道期限到的话被耶稣消灭。不过有的人可能这样说，因为耶稣的缘故，犯罪的人失去一切生计来源，耶稣没有更好的方法处理吗？不过耶稣无法知道他容许邪灵到猪群里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刚才我说过，摩西律法之下猪是不洁的动物，所以犯罪的人本来违反摩西律法的，所以猪是奇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耶稣的确有能力将来消灭邪灵和魔鬼撒旦。后来耶稣被逮捕受审判被处死，看起来耶和华没有能力控制这些事态。不过这些事情全部希伯来有圣经的预言的有力的应验。上帝早就决定通过弥赛亚王国彰显他的统治权，这个王国除去人的统治带来的一切痛苦。耶稣一千年统治地球，那这个一千年期间地球变成乐园。后来耶稣把这个王国交还给耶和华，不过弥赛亚王国成就的事情永远造福人类。请想一想，耶稣跟魔鬼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已经彻底证明撒旦的统治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不过魔鬼不会主动地把地球的统治权交还给耶和华，那么耶稣呢？他统治地球一千年之后 会不会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你不公平的，因为你容许撒旦的糟糕的统治6000年，我的话只有1000年，你继续让我做完吧，因为人类都满足我的统治，1000年太短了。耶稣不会这样说，耶稣把弥赛亚王国交还给耶和华，这样承认耶和华统治众生比自己统治人好得多。耶和华不久将来通过弥赛亚王国完全终止撒旦的世界。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些统治权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打开约伯记2章3到5节。约伯记2章3到5节，耶和华问撒旦，你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无可指责，为人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尽管你激动我，要我无缘无故打击他，他还是坚守忠义。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换皮，宁愿舍弃一切来换取自己的性命。现在要是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肉，看他还不当面咒骂你。耶和华称赞约伯，他支持耶和华的统治权。不过魔鬼说，人以皮换皮，宁愿舍弃一切来换取自己的性命。他的意思就是，约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会舍弃一切，这个一切包括对耶和华的忠贞。耶和华期待约伯我们都具有爱心，侍奉他，支持他的统治权。所以耶和华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就是是否接受耶和华的统治，在生活上接受上帝的指引。那么我们怎样用选择的自由影响到我们每天的活动、决定、目标？如果我们善用选择的自由支持耶和华，当然耶和华很高兴。那么我们在哪方面可以表明自己支持耶和华呢？考虑两个方面。在约伯的时代，撒旦对耶和华说，如果约伯失去物质上的东西的话，他不会侍奉耶和华。那么现在也一样，撒旦对耶和华说，现在你的子民参加聚会，不过他们面对经济上的难题，他们为了赚钱加班，周末也工作，不会参加聚会。不过事实怎么样呢？的确很多弟兄姐妹面对经济方面的压力，不过还是把参加聚会大会放在生活上的首位，这样表明我愿意支持耶和华的统治权。约伯的时代，撒旦也说，如果约伯患严重的病，他会咒骂你。现在也一样，约伯对耶和华说，现在你的子民参加传道工作，不过他们患严重的病或者上年纪的话，没有人出来传道。不过的确很多弟兄姐妹面对严重的身体方面的问题，健康问题，有些弟兄姐妹相当年老，不过还是定期地参加传道工作，这样表明撒旦的主张大错特错。那么约伯的时代，他忠贞到底，魔鬼完全没有面子。那么现在呢？现在超过800万的上帝的子民每天 路易基及耶和华的统治权，所以魔鬼每天很丢脸的。演讲的开头我讲过，耶和华创造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耶和华。那么我们有没有东西啊送给耶和华呢？有的，我们一起打开箴言27:11。箴言27:11。我啊，你要有智慧，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刺我的人。对，如果我们有智慧，支持耶和华的主宰权，这样的话可以让耶和华的心欢喜。对，我们可以送给耶和华的理由就是让他可以回答撒旦。耶和华大大祝福拥护他的统治权的人。那今天我们学到什么呢？身为造物主，耶和华的确有权利主宰地上的事情，也有权利指引我们的生活。可是他总是凭着爱心行使这个权利。上帝容许撒旦人类脱离自己的统治，可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地上的主宰权，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使这个权利。撒旦主张我统治夏娃亚当比耶和华统治他们好，不过亚当夏娃拒绝撒旦统治的好处只有一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们马上可以吃好吃的苹果。不过后来他们失去伊甸园里不能吃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也失去完美的健康生命，也失去跟耶和华的良好关系，所以支持魔鬼统治不合算的，不是吗？耶和华不久将来通过弥赛亚王国再次完全主宰地上的一切。请大家再一次留意今天的主题，现在很多人没有相信上帝仍然主宰一切。不过哈米基多顿的时候发生什么呢？圣经的以西结书38:23说，我必在列国眼前彰显伟大，彰显伟圣，叫他们认识我，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哈米基多顿的时候，所有人不得不承认耶和华的确仍然主宰一切，不过我已经太晚了。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耶和华是至高主宰，他的统治方式多么美好，所以我们通过每天的生活方式表明自己爱戴耶和华，支持他的统治方式吧。 关弟兄，谢谢给我们很有意思的演讲。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主题呢？下个星期的演讲主题是大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刻到了。大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刻到了。鼓励大家下周也参加这个聚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杂志研究班，我们请黄弟兄。 作为这个研究班的开始，我们邀请站起来，我们可以一同唱出王国诗歌第81首，歌题是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请唱诗第81首。